孤吟这算盘，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形成这样完全的以多打少。四个、五个，这点人数很显然，对于这两个大高手来说，根本就不是威胁，改变不了被对方逐个击破的命运。孤影故意建议出这样的布置，早就起了拿霸气雄图四个防低玩家当饵的念头。当君莫笑和刘牧次次准确出击，准确出手来看，孤影相信他们一定看得到这个漏洞。事实二人也没让他失望，空之灵的西南角色霸气雄图四人组被二人攻击，孤影调动其他玩家朝这边夹击，而距离霸气雄图最近的他们故意不动来争取时间，这些全都在他的计算之内。 又挂了一个。 片刻后，霸气雄图第三人倒下，众人急叫， 都到什么位置了？都到什么位置了？ 孤影似乎是最着急的一个，他当然着急，只不过他急的不是霸气雄图玩家的死活，他只着急三队人能不能按时到达他需要的位置。如果不能的话，这四人可算是白死了。三队人各报了坐标，但孤影此时也不知霸气雄图最后这一玩家能坚持多久，一切还需要碰碰运气。 就位后立刻朝目标位置集中。 孤影发出消息后，他们轮回工会的五人也终于是舍得动了，一边狂奔，孤影一边死盯着霸气雄图那最后一个玩家。终于一个系统提示后，最后一名霸气雄图玩家也消失在队伍中。 靠，轮回的人怎么回事啊？轮回的人太慢了吧。 其他三队玩家自然还是会有些抱怨的，他们这次要的就是互相之间能够救援，结果霸气雄图的四人全都被灭了，轮回的人好像还没见影，这和他们预期的效果严重不符。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孤影故意在搞鬼。 冷静点，对手很强，一对一对上是添油送死，都就位了没有？一起上。 孤影发着消息，他不会去过多的解释什么，他相信这些工会的玩家是不会太为霸气雄图的人死掉而忧伤的，大家在担心的说白了还是那两个家伙又能轻易脱身。但是这一次有了自己的布置，18-2，孤影不相信还打不过。 抽！ 有的人在团频道里发着消息，有的人则是干脆吼了出来。四队玩家张开成扇面，在摆好阵势的情况下快速压缩了进去。 能把他们逼出树林的话，对我们更有利。 孤影叫着，时间上是不可能允许他们四面围合的，但是此时这位置已经是空之林的边缘地带，要是控制足够区域，那两人逃也只能是逃出树林这一带。在外面的环境下，他们两个再想玩那神出鬼没各个击破的把戏，却也没那么容易。对于自己这次的布置，孤影满意极了，觉得是他指挥团队以来少有的杰作。 看到他们了。 忽然团频道里有人发出消息， 什么位置？原来的位置没有动，好像在休息。各队都到什么位置了？ 孤影问着。三队各自报上坐标。 你们到的先不要急着上，等我们。 孤影刚发完这消息，他自己视野中却也看到了林中身影斑驳的二人，一个提毛而立，另一个坐在地上喝着饮料，却是在补充法力。 都到了没有？都到了没有？ 孤影着急。 就位，就位，快快快，还有一架没到。 孤影狂催， 就位，上。 孤影消息语音同步发出，心中带着对君莫笑的诅咒，勇猛无比地冲了出去。与此同时， 他已经看到几个方向倒都有树影在晃动，他们的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片。这一次绝对再没有脱身的空间，除非两人退到林外，但那里更加无处藏身，和现在的情况也没什么区别。 君莫笑！ 孤隐一声大叫，终于是完全跳出了身影，闪到了这两人跟前。轰！一声巨响，西南方向却是传来一声爆炸。孤隐一愣，朝那边望去。爆炸后的火光硝烟是那么的真实。 怎么回事？ 孤隐脱口说道。那个方向怎么也没理由出现攻击啊，难道是哪个傻瓜的技能走火了？ 你们被包围了，逃不了了。 叶修说。孤隐完全呆掉了，这个难道不该是他的台词吗？为什么会从君莫笑的嘴里说出来？ 你， 孤隐刚说了一个字，那个坐在地上的剑客刘墨突然已经跳了起来，一大串蚊子炮飞舞在头顶，快剑袭来。这个剑客的废话攻击孤隐也有听闻，而且知道这两人都厉害，本来就没存着单挑的意思，一个后跳后叫了一声上，身后四个兄弟和他一起冲了上来。君莫笑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孤隐只能一边打一边去想，他倒是很想去团频道问问看看，但没时间，两个大神高手一起出手，还有时间去玩消息的只能是系统 NPC。 四下林里不断有人钻出，孤隐越看越是放心，这不都是自己人吗？包围的还不是他们？这信心一有，发挥也出色，孤隐站的也是挺骁勇。 不错，今天遇到这么多人里你是最强的一个。 黄少天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表扬。 不过没有用的，我劝你还是放弃抵抗最好，我看你好像是个带头的，这么打下去一会儿死得太难看，在你兄弟面前折了面子，你愿意吗？ 黄少天这次很过分，蚊子炮没有停，攻击也没有停，嘴居然也没有停。 往旁边点。 叶修吼道。 干什么呀？你的蚊子炮挡我视线了。 叶修骂道。 你懂毛线呢？ 黄少天蚊子炮犀利依旧。 我们来了。 一个声音在二人身后响起，那并不是幻想的炮火硝烟中跳出了两人，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和他的沐雨成风根本是一个模子，都是手提重炮，长发飘飘，女性角色的柔弱和枪炮师的重金属暴力混在一起，有着极强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两种风格都是极具冲击力。在他的后面自然是乔一凡的一寸灰，从细碎的走位上就可以看出这人的小心谨慎。此时刀光闪过，一道紫芒劈出，却是一记鬼斩劈开了刚刚靠上来的一人。 到这里就这么了吗？这些人是谁？你朋友吗？哎呀！ 另一方向也传来声音，包子入侵锁着一名玩家的咽喉冲了出来，一板砖就碎在了人家的脑袋瓜上。他身后跟出来一个召唤师，走在树林里自己半翻了一跤，身后一堆已召唤出的宠物却是乱哄哄的四下乱走，显然主人根本就没有合理的指挥他们。轰！这一声听似枪炮，但是有经验玩家一听就知这是战斗法师落花掌的轰击，就听这一声的大小，可知轰中的目标得有三个以上。果不其然，林子里三个玩家倒飞了出来，不过却是都完成了瘦身操作，一滚便即起身。唐柔的韩嫣柔提着战矛，背着一堆子炫纹亮闪闪就冲了出来，什么话也没说，追着最近的玩家就打了过去。今天数他死的比较多。孤隐的心都碎了，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他们依然占着上风，但质量上有差别呀。 他们轮回这边五个人对付君莫笑和刘牧两个已经很吃力了，还在坚持，全是因为指望着其他工会的赶紧围上来的夹击。结果呢，其他工会此时却也同样受到了袭击，君莫笑团队的家伙居然通通都赶到了。这些人有多强，孤隐说不清楚，但怎么也不会比这个27级的剑客刘牧差吧。看着屏幕上因为刘牧不断走位飘得到处都是的蚊子泡，孤隐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唐柔的韩烟柔一人落花掌吹飞三人出场，更是显得很有冲击力。唐柔来的彪悍，脱身的方式也彪悍，其他人都躲躲闪闪，而他干脆就是直接从空击城里杀出来的。在城里兜兜转转恢复了濒危状态后，唐柔也在人少的地方注意到了总是会在自己附近出现的家伙，无疑就是大公会注意他行踪的玩家，而且还不止一个。但唐柔根本就没管这些，给包裹里买了一些药剂后，径直就走出空击城闯关去了。城外各大公会溜达的玩家真的不少，这不光是守护唐柔，他们随时还准备迎接会被杀回主城的任何一个人。韩烟柔死回主城了，这大家都知道，可韩烟柔居然一个人就来闯关了，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但他们看来这当然是一个很无脑的举动，结果唐柔一个妹子偏偏就这样做了。去之前他也有给叶修去了消息，叶修并没有阻止他，他支持唐柔这样试一试，大不了失败再掉个10%的经验嘛，在叶修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同意唐柔这么做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就因为韩烟柔的职业是战斗法师。虽然叶修被称为荣耀教科书，精通全职业，但战斗法师无疑还是这24个职业中他最强的一个。各种炫文的属性强化，长武器的距离和范围攻势，合理的操作可以打出很多强力的吹飞效果。战斗法师的种种优点，叶修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唐柔不是这个职业，叶修会帮他想个更适合的方法。但是作为战斗法师，最合适的方法就是硬闯，战斗法师就该有这样的霸道。玩转一个角色，有时不单单只是靠操作和意识，有时更需要一种气质。唐柔的那股子冲劲和意志，在叶修看来本就和战斗法师这个职业很契合，否则早在他选择职业时，叶修会有更合理的推荐，就像给乔一凡推荐镇鬼一样。所以此时叶修绝不会阻止唐柔去做这种在别人眼中或许只是去送死的举动，哪怕真的是就这样死掉，在叶修看来也值得一试。这是对职业精髓的领会，职业气质的养成。最终唐柔出现在这里，无疑是因为他全做到了，对此叶修也觉得精神一振。他可以想象当着妹子提着战矛单枪匹马冲出空击城时，那些留守在城外的大公会玩家是多么的瞠目结舌。他们当然会试图击杀韩烟柔，要从他们的围攻中脱围当然很困难，但是越困难的是唐柔坐起来就越起劲儿。城外这一次突围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超水平的发挥，以突围为目的，他注意到了每一个细节，虽然没有彻底击杀每一个对手，但战斗法师的霸气已经完全从他的手中被演绎出来。当他狠狠地从包围中撕裂一道绝尘而去的时候，那些被突围了的玩家只有一个词能形容他们此时心中的感受，一片狼藉。没错，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牺牲， 甚至没有什么人下降多少生命，但是每个人心中却都有一种狼藉的感觉。他们本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对手在做拦截的准备，他们甚至是在等着拦截从空击城里复活的整支军魔校小队。但是结果只是一个韩嫣柔就用这样一种高姿态的方式直接杀开一条路就跑出去了。他们存在的意义被狠狠地抹杀了一把。他们甚至不知道该追还是不该追，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的命题。他们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从主城里出来的角色会有逃出他们包围的可能，顶多就是在退回主城的安全区而已。他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当韩嫣柔杀开缺口扬长而去时，他们纷纷呆住了。他们想去追的，可是如果都去追了，主城里又有其他角色复活准备冲出，该怎么办？犹豫请示，然后大家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韩嫣柔连个鬼影都不见了。没有统一的团队指挥，各自为战，即便是很有准备的这些城外守兵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于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状况发生着。空之林里，孤隐明里暗里的算是指挥了一次行动。这样明晰的思路下，二十来名玩家的作用都被充分发挥。他本是可以完成对君莫笑和刘牧的一次限制的。只可惜，君莫笑小队其他人突如其来的赶到，彻底破坏了他的计划。 哈哈，来了啊，都来了啊！哎，有新人啊，召唤师啊！我靠！你这哪找来的坑爹的召唤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呀，他跳起来撞树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的那个召唤师撞树了，这人会不会玩啊？ 黄少天一边砍人，一边喋喋不休。和君木笑一起面对着五个对手，他居然还有功夫转视角去留意其他人。 老大， 包子入侵这边一板砖拍晕了一名对手后，和叶修打着招呼。叶修转过头看他的时候，那个召唤师乱七八糟的表现也是让他一阵恶心。但是随后那家伙头顶的 ID 却是让他很是惊讶。魅光，有没有这么巧啊？ 老大，这是我在井底认识的一兄弟。 包子入侵向叶修介绍魅光。 你好。 叶修和魅光打了声招呼，结果魅光好像根本没听到，角色在那边直犯哆嗦。叶修一看就知道这人正在手忙脚乱搞着操作，看着他那些宠物断断续续的举动，叶修狂汗了一把。他大胆断言，这可能是一个连快捷键都没技术的新人，一些技能操作怕是还要低头去键盘上确认字母，而且经常操作失败，导致角色在那抽风一样的只是哆嗦，却不见任何技能出来。 哎呦我靠，偷袭！ 包子入侵这和叶修说话呢，结果背后被人放了一黑枪，连忙跳过身去抓人，一边埋怨魅光： 哎，你在搞什么呀？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守护我的后背？ 魅光哪顾得上李包子入侵呢？他现在能控制他的那些宠物不要撞树就很不容易了。叶修在第十区这么久，这么烂的操作就见过两个人，一个是那新人姑娘陈玉，一个就是这召唤师魅光的。想想这家伙那细碎的傻瓜攻略，叶修现在一百个确认，这货肯定是看攻略看视频写出的攻略。就他这水平下副本去，没有自己这样的大神坐镇的话，100%的团队杀手，下几次团灭几次。也亏这小子敢写这么琐碎的攻略，他唠叨的那些东西他自己能做到吗？